水乡 在叔叔城里。潇洒，东西南北中， 彩虹高挂， 彩虹高挂。 那个新娘， 那个乐呀， 那个俏呀， 俏呀个大。 那个新娘， 那个乐呀， 那个俏呀， 俏呀个大。 嘿嘿 呀嘿嘿哟，嘿哟嘿嘿哟呀，嘿嘿哟嘿嘿哟，嘿哟嘿嘿哟呀，嘿嘿哟嘿嘿哟。喜乐年华，你看那人风流，心也潇洒。东西南北中， 彩虹高挂。 彩虹高挂， 那个 乐呀， 那个俏呀， 俏呀个大。 那个新娘， 那个乐呀， 那个俏呀， 俏呀个大。 嘿嘿 哟，嘿嘿哟，嘿哟嘿嘿哟呀，嘿嘿哟，嘿嘿哟。 春天来到小山坡，年